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辽宁省公安厅制定群众举报黑恶势力犯罪奖励办法，群众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的最高可奖励50万元。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40个城市累计成交面积约17411万平方米，累计同比增长2%，仍处于下行通道中。印度尼西亚发生大地震后，共有2700名游客已从吉利群岛转移出来。龙目岛的机场现在全天候开放，航班班次大大增加。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险遭无人机袭击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度假时被无人机偷拍。北京八通线将进行整体改造工程，八通线南延信号改造后将缩短间隔。北京市第一份住宅装配式装修地方标准已发布，将从2018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将从公租房推广到普通商品房项目。歌手吴亦凡新专辑第二支中文单曲《Hold Me Down》封面曝光，而新专辑由2018年下半年发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念你，纵然等。

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漆面提亮30%。 这么厉害，到哪里去贴呢？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直档，电话400-031266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这几年我们看过太多关于王菲的报道了，总有人说她是仙气飘飘的女神，但是当她一开口，那个跳跃的、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王菲出现在你面前时，你知道谁都没法定义和阐述她，除了她自己。人们喜欢听她唱歌，也喜欢听她的故事，因为她注定是一个传奇。她的人那么洒脱，她的歌那么空灵。那么你最喜欢王菲的哪一首歌呢？

身边，多么奇妙的感觉，像这样走到海边，跨越宇宙一整天，快告诉我你是谁，一说出口我就有一点后悔，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虽然早就在等 人生真的很难，可是我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多等一等，多看一看，多拼一拼，因为哪怕暴雨接连下了无数个日夜，但艳阳出现后的彩虹也值得我们去感叹。今天久了久，我心奇，哪怕人间疾苦，最终也会有个苦尽甘来。

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消费升级之下，大量消费品品牌开始濒临倒闭并苦苦转型，不过另一面，一些全新的品牌却坐上了风口，乘风而起。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本期做客969的嘉宾，小鲜炖鲜炖燕窝创始人林小鲜。 今年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鲜炖鲜炖燕窝的创始人林小仙儿。从小出生在中医世家，就学于第一军大学。由于自己特别喜欢滋补品，想让更多人让更简单的有效的滋补，所以创立了小鲜炖鲜炖燕窝的这个品牌。 喜欢滋补品的李小仙曾经想过要做灵芝虫草类，但是发现怎么做都不好吃。李小仙觉得燕窝不仅口感好，而且营养成分高，从自己喜欢吃到自己去做，完全依赖于林小仙对燕窝的喜爱。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喜好的商业行为，其实在我看来，创业的本质是你能为身边的人或者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那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为身边的人创造价值的。我们通过各种大数据和细分城市和细分人群的调研之后，发现众多滋补品里面，就燕窝它是类甜品，它好吃，它符合现代主流人群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那在资本层面来看的话，小仙炖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升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解决了人们的健康滋补需求。那从我们企业内部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认为是为更多的人去服务，然后让滋补更简单这件事情传承到中国非常难传承的这种滋补文化。 要找到用户的痛点是无数企业家每天都探讨的问题，要解决用户痛点必然要经过前期大量的市场调研。 燕窝行业里面都称之小仙炖是一匹黑马，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用户的需求。然后我记得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有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调研实际买滋补品的用户，发现他们有四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原料非常难去选择和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你买到了好原料，你可能不见得会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这么繁忙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时间坚持去做，第四个就是我可能即使做了之后，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要吃多少，然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量。那小仙炖存在的意义就是把这四个痛点都帮他们解决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市场大的趋势，就是燕窝行业在2013年中国海关然后允许了燕窝的合法进口，然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进口标准，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有信心，这是所有滋补品里面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有进口标准的这样一个食材，那我们觉得它可以被广泛的去推广和食用。 我见过太多的企业家，他们有的能吃苦受累遭罪，有的能屈能伸能忍，他们有梦想有担当，但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件类似的东西，那就是执着。 其实每家早期或者是说成熟的企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方向战略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一定要抱着一个坚持和突破的心态。我天生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自信，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自己对人对事的认知是认为是比较清晰和透彻的。我面对困难的态度是，那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去突破的，就是第一时间从来不会想的是放弃，所以呢这个是我处理事情的原则。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困难不能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让你的整个业务停掉。它当然是一个财务层面的哈，但是如果从感性上面来讲的话，如果当你已经有了自负盈亏的能力，那你要去获得外部资金的资源或者是说让自己活下去，这个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核心在于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需要有一个自负盈亏的能力，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你再坚持下去，然后再寻找突破点，那你企业的第二、第三、第四生命线一定会找得到的。 品牌意识正成为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因为不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上，日益激烈的商战角逐和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品牌之间的竞争，品牌意识已成为现代竞争经济中引领企业制胜的战略性意识。 其实品牌和人们链接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文字、颜色和动物，或者甚至一个具象的东西。那我们目前现阶段选择的是用文字来表达。其实文字如果你讲清楚了，它一样能达到就是我们叫符号或者是标志的效果，它是一样的。这三年来，因为整个产品的打造是我带着研发团队做的，那持续让用户知道小仙炖是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林小仙儿带着团队三年用专家的态度打造出来的一碗仙炖燕窝，经过了差不多小4年的磨合，那现在这碗仙炖燕窝就是比市场 我。这对于消费升级中的所有行业都有着启示性的意义。迅速变革的时代中，企业如何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林小仙和他的小仙炖仙炖燕窝给出了一份漂亮的答案。

度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人生漫漫，考验多多，没有谁能一辈子风平浪静的过，但困难从不可怕，只要你继续往前走，才能找到出口。一直停在原地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看不到黑暗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只要你继续往前走，就会发现我们所能承受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经典久了久，我新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与你共勉，熬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人生就坏不到哪儿去了。